现在双方都没有进一步的举动。 潘林叫道。原本这种场面是挺无聊的，但潘林此时口气特别亢奋，全都是因为对80级装备的期待。而李一博此时却找来了一份居墨校的资料，在对比着他属性的前后变化。四维属性是有明确数据显示的，李一博希望快些从这些对比中研究出来点干货。 居墨校上深处移动，这边会有什么更好的攻击角度吗？不过这边应该也是在宋晓的视野范围内，貌似没有什么可以偷袭的角度，他会移动得更深一些吗？ 潘林滔滔不绝地解说，这种过程若非决胜负的时刻，平素都会不大关注的，但此时潘林是恨不得将居墨校一个指头的动作都详细地分析一下。 果然居墨校要向更深移动，要做大转移啊！啊，宋晓有举动了，涛洛沙明向前移动了，宋晓不愧是有名的关键先生，心理素质相当稳健啊，这种向前可是相当大胆的。不过现在居墨校已经移开，他的切入不会有什么危险，倒是可以撞穿居墨校的意图。咦， 潘林纳闷的嘀咕了一声，这下一时没能接下去。刚刚解说叶修的意图，话说得太满，此时叶修居然没有照他的分析做，而是切向了潘林分析的反方向，这让他意外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只是这反方向一走，宋晓的涛落沙鸣切入后，居墨校已经完全没了踪迹。 算得这么准吗？ 潘林持续震惊中，虽然只是不精彩的小过程，但是这种程度的看穿实在有点吓人。但是这时导播给切出了一个慢镜头回放。 哦， 潘林顿时恍然，原来不是算，居墨校游走过刚刚位置的时候是有一个角度可以看到涛落沙鸣举动的。 不愧是叶修啊，对地图的运用非常充分啊，这是很多年轻选手不具备的，对地图的细节他们抠的实在不够细致，要知道这可是主战作战时很大的一个优势。 星星和乔一帆在这方面貌似做得不错呢， 有一个好前辈在身边啊。 潘林下意识地想说，星星其实也有做得没那么好的，比如唐柔，比如包子，在地图的利用上就未够彻底。不过这话实在是拆了李一博台的嫌疑，连忙还是忍住。切入未见居墨校的宋晓没有让涛落沙鸣沿那条路直追，而是反向绕行。 宋晓的经验也很丰富，虽然没看到，但他从这种距离上大致判断出了居墨校可能走的方向，如果不是这么走，居墨校不会这么快从地图上消失。 哦，现在双方 直播画面的右下角出现了一个鸟瞰的小型地图，两个人物的小点在图上移动着，主画面则不住地在两人的主视角间切换着，营造这种不期而遇的紧张感。接近，接近，双方在小图上不断地接近，下一个路口似乎就要直接面对面了，所有人都捏了一把汗。忽然居墨校一跃而起，千机伞中忍刀甩出插墙，原本不可能正常越过的障碍，叶修以忍者使用忍刀的特殊攀登方式瞬间翻上，悄无声息。犯规啊，这是潘林心中的呐喊。散人的这种出其不意，在经历了一整个常规赛后依然让人有这种犯规感，大家的思路到底还无法像叶修那样，对于散人可做的事，他们需要花一定心思仔细细数才能完全理清。于是在看着叶修的居墨校比赛时，我怎么没想到的心理体验可是重头戏。导播在这一瞬间也是手忙脚乱，一时间都不知该用哪一方的主视角才更能表现这一刻的突然，是用叶修这端苍蝇捕食般的视角表现犀利呢，还是用宋晓那端茫然无知的视角表现无助呢？根本没有时间细想，导播在这一瞬间完全就是下意识地进行了一个画面切换。宋晓视角，涛落沙鸣移动中，然后 就见一颗手雷就这样从上到下坠到了他的面前。太棒了，导播心中呐喊，宋晓的视角最终就仿佛是这手雷的一个特写，从上到下在跟随着涛落沙鸣前冲的步伐变大，四下无声，手雷在下坠，就好像是一种静态的呈现。能放慢镜头就好了，导播还在如痴如醉。轰，手雷已经炸开，巨木啸从天而降的攻击到了，翻滚翻滚翻滚，宋晓的涛落沙鸣连续三个向后的翻滚，一挥手气波弹，如此突然的袭击连上帝视角的观众者都觉得心惊，直接承受的宋晓却是没慌没乱，做出了最为妥当最为稳健的应对。三个向后翻滚让涛落沙鸣最大程度的和君莫笑拉开距离，稍有空档的一瞬，一个气波弹已经出手。 漂亮， 解说潘林大叫，叶修偷袭的漂亮，宋晓的应对也很漂亮。不愧是季后赛，不愧是最高水平的对决，只这一交手潘林就觉得可以值回票价。他只遗憾这样的精彩瞬间他没时间去赞美，因为战斗还在继续。气波弹飞出，但是君魔笑未躲，强吃了这一击，却还要继续保持攻势。 即使是擂台赛，有时候也需要强硬的表现啊， 李一博立即赞叹了一句。因为强硬，叶修维系住了他的攻势，但是宋晓也因为冷静沉着的应对，这一偷袭没有对他造成太大损伤，战斗顿时已经转为了正面对抗。 偷袭对于宋晓这样的大心脏选手来说似乎并不是太好的选择的。 嗯，但至少叶修还是拿到了先手。 没有人会对此有异议，正面对抗君莫笑的攻击要占七成， 可也不能说宋晓已经落了下风了。 宋晓七分手三分攻，被动是有一点，但要说下风他的节奏可没乱， 很稳健的防守反击打法，蓝雨风格。 治疗角色是可以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一队风格的，季后赛的八支队伍，轮回、霸图、星星、雷霆、百花五支队伍的治疗都是牧师，这是一种攻击性的体现。此外的三支微草是双治疗角色，算是一异类。再就是蓝雨和301，两队的治疗都是守护使者，而这两队也确实是要偏防守型一些。尤其蓝雨，蓝雨战队可是非常标准的防守反击型战队，在稳健的防守中寻找破绽，伺机而动，这是他们团队的风格，最终也成了队中许多选手的风格。想在蓝雨这支队伍中站稳脚跟，没有一手漂亮的防守功夫是很难的。防守型那在场面上被压制一些很正常，因为那是他主动让给对手的空间，所以此时看到宋晓攻势稍弱，潘林和李一博都不认为这是处于下风的表现，这只是选手的风格而已，所以他们在期待着。防守反击，高潮可全在反击，机会稍纵即逝，抓住了可就不能再松口，这一瞬间需要极强的爆发力和效率。防守反击，防守要稳要慢，反击要凶要狠要快。大家死盯着比赛场面，听了解说的星星支持者一颗心顿时也悬了起来。宋晓在常规赛没太大存在感，数据也不怎么样，但是他在季后赛的强大是众所周知的，这不是一个好打的对手，所有人都清楚，所以即便叶修在常规赛拿下了单挑之王，大家也会替他感到担心。冲拳、击退、手雷、弧光闪、连突、鬼斩、浮空弹，技能一个接着一个通过君莫笑手中那千变万化的千机伞中施展出来，节奏是如此之快，快的有时大家根本没看清形态到底是变化成了什么样，一个技能就已经出手，再然后形态已经朝着下一个模样变去，没有停顿，千机伞几乎就没有在某一个形态上停留超过两秒。轰，一记落花掌忽然按在了涛落沙鸣的胸口，顿时将他崩飞出去。 啊！ 潘林惊讶地叫了一声，一直以来的平衡被这一掌 可是给拍碎了。 叶修击穿了宋晓的防守，李一博叫道。 千机伞继续千变万化，但是这一次朝韬洛沙明身上招呼的可就多多了。 宋晓终于还是没有守住，我们看他能怎么挽回局面。 这种时候他们对宋晓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因为无论如何这个选手都是不会慌乱的，他完全具备一个逆转者该有的任何心理素质，所以他们在期待着。之前是防守反击，现在的节奏变成了挨打反击，但是居木晓攻势无间断，于是韬洛沙明的挨打也变得无间断，期待者们的脸色渐渐古怪起来了。 这个是要一波带走的节奏吗？ 潘林迟疑起来，他们对宋晓的期待看起来要完全落空了。 偷袭先手，攻击压制，击穿防守，一波带走。 李一博用16个字总结了这场比赛的走势，目前为止完全如此。所谓的防守反击，防守看到了，挨打也看到了，说好的反击呢？ 找不到反击的机会吗？ 潘林这还念念不忘呢。